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拉到去到第三节啦，咁啊头先即系讲到系会对到底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我谂你而家即系去到咁样嘅境况咧，我谂稍为有一个正常嘅智力嘅人咧，都知道系冇办法再管治落去噶啦，特区政府呢一班林郑已经系冇办法再可以管治落去，佢咁谂样继续落去咧，冇办法噶啦，根本 系。基本上系延续翻我哋早几个月之前嗰个嘅评论系一样，即系已经系处于一个无政府嘅状态。 系， 而家完全都系。 系无政府啊，根本就 一直都系啦， 即系系已经嗱，全部自救。 你喺上个礼拜一直延续到今日，就大家疯狂抢口罩啦，抢到哇喺又打劫又剩啦咁样添啦。跟住已經發生緊嘅就係搶物資啦，無論係食糧又好，或者各樣嘅清潔用品啊、醫療嗰啲嘢啦。嚟緊呢個禮拜，我覺得會出現咩呢？就開始已經係會出現一啲輕度嘅擠提嘅啦。其實，因為已經有唔少嘅銀行係話會 close 啦，即係啲分店唔開啦，已經開始有人你翻去睇下都係噶啦，不斷喺度排撳啲 ATM 係排曬長龍嘅。 所以即係大家你要知道嚟緊。是會有很多事情是會一路發生下去的嘛，那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你是要措施這些東西去保持這個社會的穩定的嘛，你怎樣去令到，即是說你一定要講，喂，我們是有足夠的現金，只不過是因為疫症我們不開，是不是先是不是要限取，是不是剩先，是不是，即是你是要搞的嘛，你唔撚係而家屌你老味坐喺度翹撚埋隻手，日日喺度開會開乜撚嘢啫？講乜撚嘢啫？你係咪？即係你個張建宗，屌你老味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佢話仍然留喺香港湖北人咧，盡量離開香港啦。強調政府暫時只係採取勸喻嘅形式，但係會以市民嘅利益為依歸，不惜代價保護市民。你不惜代價保護市民安全，我見唔到你不惜代價喎，而家。 系咯，我见到嗰啲人系周街走喎。 我见到你系中门大开喎，系嘛？成日就得啲口号啊，得啲咩？好似大陆都系一样噶。 系啊， 个习近平嗰啲都系一样噶，即系永远咧讲后，我哋要竭力咧阻止呢个。 冇咁少噶，佢你竭力系两个字，佢系会讲八个字出嚟噶，唔知点讲嘅。 竭力尽党所能咩成 之后，真系识嘅。 系啦，但系你见到佢讲完一大轮咧，其实系冇政策噶嘛。 系啊， 即系我成日讲就话，大家听嗰啲官讲嘢啊，屌你老味！你要聽佢講出一啲實質嘅政策出嚟，到底有乜嘢 measure 啊嘛？而家講緊係。即係而家咧就叻到點咧？政府叻到點撚樣咧？就講 measure 嘅，但嗰啲 measure 唔係 measure 嚟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講一啲講一啲計劃出嚟，但嗰啲計劃完全係幫唔撚到手嘅計劃嚟嘅，係咪？即係講完話你發燒啊，唔准上飛機乜乜乜，不嬲發燒都唔准上飛機嘅啦！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啫？你不嬲關口都探熱㗎啦，係嘛？你淨係唔撚俾湖北，係咪？而家暫時淨係唔撚俾湖北， 仲要係户籍湖北啫。其實如果佢係户籍廣東， 但係佢喺湖北做嘢，湖北做嘢 點咧？ 係咪？ 佢又唔撚理噶啦。 係啊，所以咪就係呢樣咯。即係已經好多報道就踢爆，其實你隨時可以知道佢喺邊度嚟嘅。 係啊， 係啊，即係經過嗰啲系統， 佢監通。支付寶嗰啲乜 好啦，而家又話屌你諗乜湖北旅客，我就會整個腳環俾佢，即係嗰啲咩數碼嗰啲，即係睇住佢去一邊。咁你而家仲你而家呢個時勢嚟玩呢啲嘢？呢啲嘢講撚咗係違反人權噶嘛？ 即係啲講個違反私隱、違反人權嘅嘢嚟㗎。佢戴好過冇戴啦，當然。但係問題唔係而家攞出嚟用啊嘛。你而家又屌你乜借頭借路又攞出嚟用啊？ 冇㗎，所以其實都有呢個可能性，就係話嗱，你諗翻起2003年沙士完咗之後，就引入咗一個自由行呢個惡法。 係。 咁而家咧呢壇嘢咧，佢都未完啫，就隨時就會引入一啲咁嘅社區監控嘅系統㗎啦。 係啦，即係話你要去咗邊度，你要去過邊度咧，即刻監控到，係咪？所以呢啲係兩面刃嚟㗎嘛，即係你要講到好似好撚好咁，其實你係根本係心懷不軌，你成個政權就心懷不軌，根本就居心叵測，完全係心術不正嘅，係一個害人嘅政權嚟嘅。 所以我提前喺呢一刻提前呼籲，其實呢樣嘢不嬲都應該做㗎啦，就係呼籲所有大家。你哋無論電話真係唔好撚用大陸電話，嗰啲咩大陸嗰啲 apps 啊、微信嗰啲屌唔撚用啦，一定全部即係可以嗱，你即係話工作要工作方便冇關冇辦法嘅，你都唔好，你要另外用第二部電話嚟裝，就真係唔好自己平時日常用嗰部咧，就走去裝埋咁多大陸 apps 啦，因為呢啲嘢咧就。你隨時要到來嘅， 所以咧，我哋見到真係智障嘅呢個政府，即係除咗頭先張建中嗰段咧，仲話商務及經濟局局長邱騰華就表示，大部分供港嘅口罩都係產自內地。早前的確因為農曆新年假期同埋海關緊張嘅關係咧，就要疏導口罩扣關嘅情況。佢強調，當局係會檢視有冇人囤積口罩同賣假貨。至於會否保證港人優先買口罩咧，邱騰華就話暫時大部分賣口罩嘅都係港人，佢未見有非國本地人嚟搶購。 黐撚線！ 強調若要指定身份。嘅人先可以買口罩咧，具體執行上有困難，梗係有困難啦、啊！而家咪就係要你去解決個困難啊嘛！你會發覺乜撚嘢？屌你諗啊！特區政府屌你，你咩幾年嚟乜嘢都話係咁樣係有困難，咁樣係唔可行，咁樣有困難。而家就係因為唔可行，同埋因為有困難，先揾你嚟解決。咁啊，如果咩幾十萬個月請你翻嚟把撚咩？係人都諗到使撚你諗咩？我諗到嘅使撚你諗咩？係嘛？即係呢啲係根本係原撚全係見撚到你嗰種廢，你嗰種垃圾，你嗰種係完全唔知自己做緊乜嘢， 根本完全唔撚理。你有困難，其實好多嘢都有困難㗎。你就算你之前又話要止暴制亂，止暴制亂唔困難咩？一樣困難嘅喎。你咪又係咁喺度發曬癲，又買呢樣又買嗰樣，不斷增加裝備，不斷增加人手。其實你睇係唔係要唔要做啫嘛？呢啲嘢。 所以你即係你要做咪做啦，即係拉後生仔你係咧， 係啊， 係咪？即係你胡亂製造暴力你係咧？好啦，而家要你做正經嘢，屌你老味，你就屌你咪做撚到一撇屎咁撚樣，係嘛？有冇一樣嘢？你哋而家特區政府，你哋答我，網民可以答我，到底有冇一件事你係做啱啊？係唔俾人屌啊？冇啊嘛，所以咧嚟緊咧。這個疫症亦都對大家見到全中國是怎樣處理，你見到全球沒有一個人，即是沒有一個國家是覺得中國處理得好的，亦都沒有連外交辭令都不說的了，唯一一個就是特朗普說過，他都說得挺好的， 還在這裡 高透明度，還在這裡冷夠你，是不是？即是你見到大家如果對你中國的醫療有信心，他不用找包機撤橋啦，全部身體最撚誠實，全球的身體都最撚誠實，而中國人的 身體都好撚誠實，點會信你政府啫？如果唔係，就唔使自己走出去堵路啦，走出去屌你啦，乜阻止外人進入啦？ 你而家好似俄羅斯今日都新確診咗一宗喎， 係啦，俄羅斯 咁基本上俄羅斯你不斷 一確診，俄羅斯即刻封關，即時封關，拜拜。系咩？冇話派專家嚟噶，所以即係屌你，你咪同俄羅斯 friend 咯。屌你一路以嚟都係美國同日本對你最撚好。屌你，你咩對你好嗰兩個咧，你唔撚珍惜係咁噶，人係咁樣噶，同你講，同拍拖嗰啲撚樣噶，係咩？對你好嗰啲唔珍惜，屌你老尾，即係唔對你唔好嗰啲先係一流噶。屌你， 係成日放你飛機啊呢樣嗰樣，反而你又最撚冧佢。 係啦， 屌撚犯賤嘅啫。 就對你好撚賤啊，唔撚揾你嗰啲咧，最撚中意。 好撚犯賤嘅， 屌你啲女人係啦。唔關我事啊，即係我舉例啫。咁即係，所以你俄仔即刻，屌你咩唔撚玩？意大利同你 friend 啊啩？ 意大利嘅舊老友啦，佢 好，其實意大利不嬲都同佢好撚 friend， 好撚 friend， 兩個衰埋一堆咁啊，好撚 friend 噶！屌你啦，咪早前先話去 Visa， 習近平先話去完探訪訪問意大利，喺人喺中美貿易戰嘅高峰期，你走去咩咁啊？去同意大利簽嗰啲一帶一路噶嘛？ 好醒起 係嘛？人哋同你簽一帶一路噶嘛？意大利同你簽一帶一路咁啊？屌你，第一宗就即刻封關，全全面禁止中國人入嚟。 北韓都同你都 friend 啦， 北韓同你夠 friend 啊啩！第一個封關係金仔，所以你諗下習近平政權原來揭到個底出嚟，而家揭啦都唔使直都話咯，而家係連外交辭令，而家係連嗰啲什麼嘅外交嘅身段都唔使做噶啦，而家因為呢一場係一場生與死嘅疫症，係面對一個你隨時係能夠如果能夠係呢個 pandemic 嘅時候，即係如果真係能夠全球擴散，係會導致到人口急劇衰亡噶嘛。因為佢哋都讀歷史噶嘛，全球嘅人都讀世界歷史。呢啲咁樣嘅病毒，尤其是呢啲流感嘅病毒，係會殺死，起碼係曾經喺歷史上面殺死過一個國家嘅一半人口噶嘛。係一啲咁樣嘅，你唔識你唔知嘅。你上 Netflix 最近有一套新嘅戲叫 Pandemic 啊，好嘢 Netflix 即刻可以即係有一個紀錄片新噶，全新噶，講就係講流感呢啲嘢啊，講流感大爆發啦，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已經係非常之認真地應對啦嗱，即係證明你點咧？證明你習近平政權平時同你 friend 嗰啲人咧，第一個同你割席嘅就係佢哋。咁你呢一個國家咁到底代表住啲乜嘢咧？只不過係你周圍嗰所謂外交啊，所謂嘢全部係建基於利益與金錢，同你做得 friend 嘅一定係自私自利，只係只顧自己嘅自私自利之輩，貪財即係貪財之輩，唔會同你講道。而唔會同你講任何嘅互惠互利嘅啫，只會同你屌你老乜，你身上有咩就刮你，因為你有錢嘛，嗰啲咪叫酒肉朋友咯，嗰啲咪就叫酒肉朋友咯，因為你突然間暴發你有錢嘅嗰啲撚樣咪埋身咯，見你一有時屌你老乜，哇愛滋啊屌你，走啦 呢條撚樣賴嘅嘢，係 啊賴你，即刻同你割席，喂做人都識啦呢啲嘢，你全球你都睇得到，你而家中共。是一個咁樣嘅境況，邊啲係有情有義啊？屌你老味，美國佬啦，日本佬同你日本仔啊，對你有情有義啦，係嘛？即係所以呢、這個亦都會係影響到全球對於中國嘅睇法嘅。冇人有一個 empathy 㗎。嗱，左交美好多西方自由社會一定會表示同情㗎。你德國嗰啲默克爾嗰啲一定係表示同情㗎。嗰啲咁樣肥婆係咪？冇啊！歐盟有冇出個聲啊？冇啊，冇話、啊，哎呀，中國疫情真係好慘啦！我哋捐幾多個口罩過去啦，不如我哋捐幾多個咩錢過去啦？冇人理過你啊，冇啊，點解啊？就係、是、因為已經現眼到西方自由世界原來已經當你係敵人。喺2020年嘅社會，原來西方嘅自由世界，一直原來你已經係敵人。咁你係敵人咩？你有瘟疫咁，其實係開心。你明唔明佢？你同你敵對噶嘛？人哋好清晰嘅。 你睇下丹麥即刻出嗰篇嘢， 即係即係丹麥啲幾 friend 係嘛？即係呢個已經係相當之清晰嘅。即係你中國就係帶除咗帶嗰啲除咗 black money， 而家又帶埋啲病毒去周圍散播，係咪？然之後你啲中國人點撚樣衰？明知自己有病，你都屌你老母自私自利地走去第二度嘅，係走去播毒嘅，又唔承認自己去過邊度邊度邊度嘅。係咪？即係見諗到而家係俾全世界唔係話淨係政府啊，係全世界嘅人民，全球七十億人類，全球五十八億人類， 扣翻你嗰十三億， 扣翻你嗰十四億出嚟，全球五十六億嘅人類都睇緊你呢一個國家嘅人有幾撚咁喪心病狂，有幾撚咁自私自利，有幾撚咁垃圾同污糟。我告诉你，这一场疫症就是将中国抛回来100年前那种脏乱什么脏乱臭，就是那种就是以前就是日本人三岛由纪夫去完中国之后，在20年代去捻完中国之后，他就说中国的人脏乱什么就是很污糟垃圾这样。你现在就是将你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告诉你就是一场瘟疫全部付诸东流水。 你一带一路现在还存不存在呢？ 看看他們邊個逐個逐個同你割席的就 是啊，即你看到即這個是影響很深遠的一場疫症，還要是人禍來的，大家是清清楚楚，無論是New York Times 也好，你西媒外媒完全是已經揭露了你這一場這樣的瘟疫是徹頭徹尾的一場人禍來的，看得看得清清楚楚，是你連大陸那些黨員，即我有些朋友是大陸人，你知道咁佢哋都佢哋平時都係唔講，即係唔好講啲政治嗰啲嘢。佢連佢哋都話係啊，唉，即係李克強嗰、那個即係嗰派咧，就本來係諗住上報同埋諗住即刻再做防疫嘅，點知老習嗰邊嘅食老習及其下邊嗰、那個、那個黨校系咧，即係個中央黨校嗰啲咁樣，即係共青團系咩團派嗰啲咁樣人，就話唔撚搞住，即係冚住冚住冚住。所以結果就釀成了人禍，一早有上報了，李克強話就話要搞嘅，咁即係習近平就話，即係一個就話唔搞，咁啲傳出嚟咧，我唔 知啦。同埋佢嗰個源頭， 即係 I don't give a fuck， 我唔會關心嘅呢樣。 即係佢嗰個源頭到底係嚟自真係食野味啊，定係話佢嗰個係咩 P4 啦？定係到底個 P4 lab 咧？即係嗰個P4 嘅 lab 咧，嗱呢樣嘢可能大家網友都會知㗎啦，咁啊都順帶講下啦。即係外媒咧就不斷揭發，就其實武漢點解會喺武漢爆發咧？就是、武漢其實有一個最高最高包哈薩最高，即係嗰個生物嘅警示最高最高級別嘅一個實驗室，裏邊咧就係種呢啲沙士啊、伊波拉啊嘅菌嘅。咁當時咧2017年嘅時候已經有個英國嘅專家去到話呢、這個好高風險喎，你呢個 lab 完全唔合規格㗎喎，即係。完全不是可以做一些那麼危險的實驗，這個一定就會將它如果你繼續這樣下去，這個病毒一定會洩漏的。現在就是說、那個、甚至上到 Daily Mail 的，即上到一個英國一個比較即有權威性的報紙， 沒錯， 都是在說這個病毒其實是由這個武漢的這個實驗室到流出來的，並不是 食野味咁簡單， 食野味咁簡單嘅，並唔係由野味啊咩食蝙蝠引起嘅。當然食野味都係唔啱啦，但係並唔係真係由嗰啲野味引起，係由呢一個實驗室嘅洩漏。所以呢一個係絕對400% 嘅人禍。點解要即刻封城？點解要即刻屌你老母禁止個資訊流通？係咪？冇人知道而家武漢係發生咩事㗎？冇人知嘅其實。冇任何嘅電子傳媒可以即係有線，好似去過啦，但係都因為安全嘅理由都應該撤退咗。咁但係冇人知道到咧武漢而家其實發生係咩事㗎？係咪佢點樣？係咪去炸咗個 lab 啊？定係點樣？係咪真係個 lab 傳出嚟？我哋唔會知嘅。點解唔會知啊？亦都點解我哋唔會知啊？因為呢個極權國家嘛，因為呢個係中共管治嘅極權國家嘛。是完全草菅人命，當你啲屌你啦，人民唔係人嘅一個極權國家嚟噶嘛？咁正正就係因為咁樣，而反映到一啲極權嘅國家嗰一種草菅人命同埋嗰種制度上嘅不足，係咪？咁而呢一個制度上嘅不足係咪會導致到？你中國人民係咪應該要屌你老母做啲嘢咧？你班友，你嗰14億咁嘅垃圾係咪應該屌你老母咁撚？如果咁撚樣，如果經過呢場疫症，你中國嗰啲人都係仲係咁撚樣咁撚屌你熱愛政府，你今日我哋今日五毛都少咗一扎啦， 掛住破口罩啊！ 掛住破口罩， 唔得閒喺度留言啦， 係咪？你一個留言，我就唔會送口罩俾你嘅。我哋今日真系五毛都冇，你谂下几大镬？ 几难得我哋见到个 YouTube 系正常讨论嘅， 正常讨论啦，好嘅。 黐捻线， 所以话呢场疫症咧，我觉得系洗太平地，天对于呢、這个中国嘅一场惩罚，你咪拆十字架咯，你咪继续屌你谂咩杀婴儿啊，拆十字架啊，继续咯，屌你谂咩陆续有嚟添啊！ 你今日可以封咗个湖北，第二日可能就轮到四川。跟住甚至係黑龍江各省各地就自立門户， 係啊，即係你 所以其實可能都係出於呢一個咁樣嘅出發點，就堅持唔肯俾香港封關嘅。 係啊，武漢獨立㗎，可以屌你老尾冇毒㗎，屌！ 唔係你而家真係完全係 唔係有人講過啦？當然係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如果封個關都冇事喎，原來咁你咪知道我哋根本就唔肯係靠大陸嘅咯。 咪就係咯， 原來我哋係可以獨立地運作嘅咯，係咪？所以佢如果有咁嘅考慮咧，佢都係蠢嘅，係咪？而家總之真 係都係 防疫行先，即係杜絕呢個疫症傳入行先，一定係 一定係啦。 所以成件事我哋可以見到，即係將來仲會繼續去發展，即係將會繼續去會深化發展。係好多人都話瘟疫完咗就即係嗰個國家咧都應該差唔多個政權都係玩撚完嘅。咁呢樣嘢我唔想穿鑿附會，但係越嚟越似，即係呢樣嘢真係越嚟越似。 所以 即係將會有大變，大家都成日講庚子年有大變，2020年有大變，年年都話有大變，但今年真係最似樣。 一月咋，一月都未過咋， 一月咋，即係我哋反修例打響第一槍之後，係咪？即係跟住落嚟，香港同中國嘅命運會點咧？我真係好似睇連續劇咁睇， 好精彩。 係啊，我唔擔心嘅。即係我唔擔心嘅，即係 don't give a fuck 嘅，係咪？即係你話我冷血又好，我係冷血。即係我對於嗰個國家嗰啲嘢，我係有啲冷血嘅，係咪先？即係你咁樣拆十字架，如果你嗰啲人民咁樣，你都冇乜反抗，仲覺得屌你真係好似嗰啲假圖咁樣感謝國家啊，國家有政策啊咁樣，你咪睇下國家有冇政策咯。臨死之前，所以 好想揾翻嗰幾個廣州市民啊，相信政府冇事嗰幾條撚樣嗰條死撚咗未到底？ 啊，係喎，封網，你諗下，封緊網。VPN block 曬咯，即係話佢裏邊有幾嚴重啊？係咪？即係平時喺我留言嗰啲五毛分鐘唔係 VPN 嚟嘅，分鐘係都係即係有組織嗰啲政府嘢嚟嘅，屌你分分鐘 都冇曬咯。 係啊，所以如果你封網，你諗下要幾嚴重，裏邊要幾點樣想要冚住啲真相，先會連呢啲 VPN 連呢啲路仔都封撚埋，係咪？咁你即係證明佢裏邊。其實在中國大陸的疫情是相當相當之嚴峻，可以咁講。好，聽電話。咁啊，聽講就有幾個電話， 幾個大家都想分享一下。 不過即係我都即係雖然我講成集都係講疫症啦，但我都想即係大家繼續即係關注呢個即係當然係我哋嘅光復香港嘅行動啦。咁亦都即係因為尋日就有一個尋日就據聞就喺南邊圍嗰度咧，嗰啲白衫人又出嚟打人，係啦。咁亦都即係有好多人即係俾我，係喂係喂。是 喂是 喂陈生你好啊 是两位主持 是你好啊陈生你是不是陈仔啊 是啊两位主持好啊 是啊你好啊陈生请讲、 好了没错好同大家聊天一段时间大家身体健康啦、哦、大家网友都健康啦、嗯啊、这样讲又现在以前早轮不是很多出来弹的香港咁啊，香港人受得夠啦，係嘛？咁如果你應該都十幾人口應該籌下啦，係嘛？個天會同你安排㗎，你唔使擔心。咁、我話嚇呢樣嘢大家都心照啦嚇，但係我又想講下誒關於罷工啦，罷工嗰個問題啦。 啊、 我今日聽到，我今日聽到咁啊，保持呢個緊急服務。醫護人士啦，嗱以前咧我就近乎零嘅，對於醫護，即係醫護一個。教協教師，我先講醫護先啦。今日仲咁講啦，緊急服務，咁就係要冇緊急服務嘅先熬底噶嘛。 嗯， 係嘛，係咪啊？好啦，呢啲咁樣咪啊，你耷低頭做咧，我只能夠尊重你咯。我都尊重你㗎。嗱，你分號員，我都尊重你㗎。不過當然唔搶啦，係嘛？好啦，同啲病毒啊傳埋連啊，而家就咦我咁就新出過埋元宵冇嘢做嘅喎。得嗰百零人。百零人的請假，我有乜用呢係嘛？仲有呢樣嘢，大家心照啦，啲醫護人士根本就俾啲道德已經挟持咗㗎啦，咁多年只能夠仲有一線就你係尊重下佢，尊重下佢工作咯，冇嘢㗎啦。我同你講係，以前我係近乎零嘅，依家咧我話俾你聽，想成功都係兩成機會。嗱，睇下嚟緊呢幾日發展啦。 唔係你講你講兩成機會係罷工啊嘛，罷得成定係三罷？ 係啊，係啊，係啊。 醫護定係三罷先？醫護 依次係零，依次係零咧。 係。 依次係零，而家最多兩成，最多兩成啊！再過幾日睇下個發展點啦，係嘛？暫時呢幾日都唔會成功嘅。 好。 話可以話俾你聽。仲有教協啊。教協又係一樣，同醫護一樣嘅。整啲黨衞軍入去啦，而家文革式統治仲罷工嘅。 嚇！仲唔反抗噶？係啊，好搞笑 啊！有啲熱面啫嘛，仲有喎，過年仲賣緊啲美心啊、富林嗰啲蘿蔔糕喎，你搞啲嘢啊？你教業 立撚殺啦！ 點解冇人出嚟鬧佢？ 呢班人我不嬲都當佢唔存在嘅，其實教協呢一班都係垃圾。 我告訴你聽啦，啲教書佬咧，鹹白暗信嚟嘅，又係得一個 percent 嘅啫。稍為有良心啲嘅咧，最多唔夠5%。我話聽校長、副校長係衰啊居多嘅。諗下點保護自己份工之外，諗下點樣去拉啲細路仔，打崩佢行下嗰啲咁樣。 咁呢、這個就唔能夠一竹篙打船人嘅，教協係閪嘅。 我唔係， 教協係閪嘅。 我咪話最多有3%咯。我咪話最多有三個 percent， 已經唔好過啊，仲俾人迫害啊！嗱，點樣先咧？ 唔係，有好多老師都 OK 嘅。咁即係香港我們 教師咧， 係 你叫佢做啊，你叫佢行頭啊，噏下，你叫佢行頭出去啊，就冇噶啦，佢又唔會個縮噶啦。話俾你聽啊，哇！要怎樣呢？香港人是咁賤嘅，我係咁賤格的、一定有醫護人死了啊，教師被人告暴動啊，才可以反台嘅呢兩個機構。我話你聽，所以咧，我只得20%機會啫。教師仍然係保持90%係零嘅，罷工機會係80%嘅近乎啊，係唔會嘅。你哋都唔使妄想啊！呢樣嘢咧啊，我就想講所講嘅就係咁多。 嗯，係 多 謝你啊，陳 生。冇咗下位啦，好嗎？ 好啊，多謝你啊，陳生，多謝你電話。好 ，thank you。咁啊，下位。咁咧嗱，頭先講到罷工啦，咁其實咧就有一單新啲嘅新聞嘅，就有約6500個醫護咧就允許就會應承話罷工，就會話會影響呢個緊急，有機會影響到緊急服務。咁但係到底罷唔罷得成咧？我覺得即係我反而 buy 咧，就話我當然撐呢個醫護人員罷工啦，甚至影響緊急服務啦。咁我覺得我哋大家普羅市民都應該喺自己嘅崗位度罷工，即係去聲援咯。係，喂，馮生。 喂， 小鳳啊，喂，鳳仔點啊？ 喂，係就係一樣嘢，就係我發現咗，其實即係我想講一講，即係呢個黃色經濟圈嘅。 好啊，請 講。即係我就發現咗，即係其實即係當年講緊200起義，即係2016年，即係梁天琦啊、黃台陽，佢哋想做嗰樣嘢。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咧，而家嗰個和理消咧。是做到了一部分的，因為就是說，即是當年他們就是想保留這個本土的文化，即是可以 香港人優 先，即是讓小販可以擺到檔嘛，即是不是你，即是不一定是你政府的年宵嘛，即是起碼旁邊那些小販可以擺到檔。我覺得某程度上，即是到現在都即是在街頭檔上面擺到，我覺得現在都是做到那樣東西的，不過可能就即係未必係100%，即係可以喺街頭上面，可能即係大家可能誒，好似和李超咁樣，銅鑼灣、波斯富街啲，佢租一個地方咁樣做。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做咗嗰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某程度上都有啲成功咗，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起碼。 我諗阿鳳仔，即係將會呢、這個將會更加下年啦。我諗下年嘅農曆年咧會更加好嘅，因為咧即係呢啲嘢區議會絕對有權搞嘅，即係各區嘅區議會咧都可以絕對有權搞翻個自己即係自己人嘅年宵咧，有佢哋嘅資源或者係有佢哋調動，可能食環署又好，即係其他政府部門去幫忙去實現呢件事咧，我諗會更加熱鬧，更加即係更加之會搞到嘅，即係一啲即 係同埋就係我亦都係發現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多時以前就係話，即係所謂即係香港獨立呢一樣嘢，好多即係幾年前，即係無論係即係成為咗一個社會上面一個禁忌咁樣，但係即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嗰樣嘢。即係大家覺得啊冇可能，冇可能，但係即係冇嗰個條件喺度。但係而家就係最搞笑的一個位置就係、是，喂，即係而家所謂做一個，即係做緊呢個黃色經濟，某都係實現咗呢一樣嘢噶嘛。因為例如話即係佢。即係黃色經濟圈相對嚟講係有一定程度上經濟上嘅自給自足嘅時候，咁其實你係符合咗一個獨立嘅條件喺度噶嘛？係 啊， 即係雖然我哋即係有啲獨派包都話我哋有嘅，絕對有，睇你肯唔肯做。咁而家就係逐步咁做緊俾你睇啊嘛。即係其實即係係絕對係第時唔單止係即係去到某一個位置，我覺得係唔單止可以。即係唔單止係可以喺條街嗰度嗌出嚟，即係個威力可以好似亞光反香港時代革命一樣，即係仲可以係即係某程度上一個行動上可以做出嚟，即係包括全民制憲， 的過程中都可以種下出來、 嗯、 即我自己這樣想、嗯、即我覺得是一個進步來的、 嗯是的， 即都是對我自己的一個鼓舞嚟嘅。 係啊，我樂見你樂觀啊，鳳仔。即係我好樂見你樂觀嘅睇法。我都覺得依樣嘢更加要大家要俾心機做。即係我成日好驚咧，一啲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啦，即係或者香港人三分鐘熱度，即係而家喺度搞下搞下就冇一個堅持落去。所有嘅嘢咧都係要不斷咁堅持，係默默地做，由細做起，慢慢做，慢慢做。即係我覺得絕對係有得諗嘅成件事，唔係話淨係喺政治上啊，喺經濟上都係有得諗嘅嘢嚟嘅。即係成件事係可以產生一個自身嘅經濟動力，有咗錢，有咗經濟動力，你自然喺政治上面更加有勢嘅。即係呢樣嘢係呢樣嘢係好合理嘅事嚟嘅。咁你諗下，第時如果有啲即係做得起嘅黃絲店或者黃店，你一定係支持翻自己嘅議會，或者希望喺政治上面推動更大嘅改革，或者對運動更大嘅支持。係咪？即係唔好話淨係話獨立係咩？即係唔好話淨係話淨係香港獨立啦。即係或者可能好多其他嘅 issue， 慢慢佢形成咗佢會成長噶嘛，佢會育成噶嘛。即係佢會而家搞緊嗰個可能係三十歲，咁佢會變四十，變五十。咁你諗下，到時嘅社會又係點咧？係咪？所以我都幾樂觀嘅，即係但係只係我希望大家可以堅持落去。啊！繼續默默地搞 ，OK， 會嘅， 你都係要你一份子嚟㗎，你都參加一下，即係係咪先？我都而家我而家全力黃色經濟圈咯，黃色飲食業咯，而家係。 我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年輕人係，即係我例如我自己，我前一排即係心理上都出現好，即係一啲問題嘅，即係都係心理上都會跌倒啦。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跌倒唔緊要，即係你跌倒咪有自己跌倒咯。咁最緊要起翻身。咁就一樣都冇事， 冇錯啦， 即係都可以繼續向前行。 唉，呢、這個真係都 一次比一次好咯，一次比一次更加強咯。 喂，小鳳，咁樣即係你都冇辜負到我做呢個節目嘅努力嘅，大佬。即係我做呢個節目，我就係唔想大家成撚日就話冇得搞㗎啦，香港冇得搞㗎啦，走啦，屌你香港冇得搞㗎啦。唉，即係我一路做節目，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個即係有翻多少希望，慢慢做。慢慢做，你啱噶，少少鼓勵 OK 噶，開心一下咯，唔緊要噶，係嘛？跟住咪屌你瞓醒咪繼續努力咯，啱唔啱啊？即係總有一日你即係你信，你要 have to believe， 即係你要 believe， 即係最緊要係你個信 念。你 up 得多就會成真嘅，好多時。 係啊，唔係你呢啲係呢啲信念 嘅，咁就成功㗎啦。 鳳仔，呢啲叫信念啊，知唔知啊？信念啊，咩叫信念啊？係啊，你個過程好撚艱苦㗎，中間好撚多人打冧你㗎，屌你諗乜個個屌鳩你？但係信念就係你要勇往直前，你要去克服所有困難，你先能夠成功㗎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價值。而家好多人即係就會話：屌你咩？唔撚打你，好撚難氣 game 啊！即係你明唔明？即打機咁，即係你難打你係氣 game 咁。人生唔同噶嘛，係嘛？ 成世都打唔到 啊！成世都打唔到咯，係嘛？你咪買新 game 咯。即係多啲時，而家其實唔止香港嘅，即係全世界好多年輕人都係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嗰輩被教育嘅就係、是。難的嘢就係越難，你就要去 embrace 佢，去面去 confront 佢，唔係 embrace， 係 confront 佢，即係你係要去面對嗰、那個克服嗰個困難，係好難噶，係咪？但係終有一日你要有信念就係我覺得 I will make it happen 啊，即係做乜成日講英文啊？即係我會令佢成真嗰種夢想，係啊。加油啊，富仔！ 即係好似鬱敏所講，再加嚟嚟戰鬥到底啊！ 就係咁樣咯，成件事。好，咁啊，多謝你電話，喂，富仔。 好，拜拜。 新年快樂！新年平安，唔係新年快樂。 咁佢其實頭先提到嗰個黃色經濟圈嗰樣嘢，我覺得唔即係你話我卅歲可能去到四十歲、去到五十歲個影響力會逐漸咁增大。我諗其實再短視一啲就係好近嘅嘢，就係話我假設中共真係突然2020嗱，我咁講，2020年中共冧檔，斷曬所有嘅出口，斷曬所有嘅供應，你香港你如何自處呢？你就係要需要 build up 呢一樣嘢，呢、這個黃色經濟圈唔單止係一個政治取態，就係、是、你點樣可以喺。當一個你咁大嘅靠山冧檔嘅時候，你點樣自處呢一個嘅？ 唔係，我絕對唔擔心啊，因為一定自處到嘅。係，喂，軒仔，喂，軒仔，你好啊。 係，你好，兩位主持。 係，你好啊，軒仔。 咁主要都係想講兩樣嘢嘅。咁一樣咧就係、是、想趁今日嗰個新聞記者會嘅。雖然我唔睇得多，咁但係 嗰個插婆林鄭月娥咧，真係佢講嗰啲嘢又係即係注重歧視呢樣嘢咯。你哋都係咁喺度鬧鬧得，即係鬧得好精彩，我可以話俾你知。咁但係大佬啊，我哋而家封關，喂你根本你圍住世衞啊嘛，世衞嗰個條例就係講你唔可以無你即你總之咧，你個行動咧係有需要做嘅咧，咁就唔算係歧視嘅。我哋而家係為咗保障我哋香港市民嘅健康噶嘛，你而家封關係保障呢樣嘢啊嘛，咁你點算得係歧視咧？如果根據世衞嗰啲條例嚟講，係咪先係有需要做呢樣嘢噶嘛？唔係即係話我哋無釐鬧死，乜嘢病冇，乜嘢都冇，就話誒、哎、我哋封關，我哋唔俾呢班武漢嘅人入嚟，唔係冇事發生，唔先咁做啊嘛，係有嘢發生咗先咁做啊嘛，係咪先？ 嗯。 是啊、真系唔 make sense 噶、哦， 系唔 make sense 噶，系弱智噶，系唔 make sense 啊！关歧视咩事啫？都冇 你，你真系注重歧视呢样嘢。你喂，我仲好笑嘅话喺度，林郑月娥喺度讲啊，啊，意大利向我哋封嗰啲直航机咧、嗯，就系、是、为咗我唔记得咗 exact wording 啦，但系总之系讲，即系总之我系我哋香港市民想我哋自己封关嘅原因啦。 嗯， 喂，咁顶你嗰啲你黐線噶嘛？但係你意大利啊咁樣講，我哋如果封關就係第二樣嘢嚟講，係唔黐嘅。係 啊， 大佬。 即係你 相提並論。 我有時成日屌鳩啲記者都係，即係點解你唔問佢？咁意大利封關、新加坡封關嗰啲又點樣計咧？點解佢哋封關有冇歧視咧？即係你窒要窒翻佢噶嘛？你等佢答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佢話佢啊嘛。 明白啊， 同埋唔系，仲有好多好气愤噶，佢你叫啲湖北人走，你夹鸠佢走啊嘛，屌佢，你点知佢有冇病啫？系咪？真系黐线嘅，唉，真系。 佢根本就有能力做就唔做，就你死你事，你我哋总之保住我哋呢班官先。 系啊，所以我觉得只能够。只能夠推翻嘅啫，佢哋已經係即 係你其實嗰啲爆竊案啊，大佬，你提出嗰啲口罩爆竊案係我哋束手無策噶嘛，大佬，我哋迫於無奈先至做啲咁嘅嘢啫嘛。嗱，雖然係違反人道，我係認同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唔做呢樣嘢，口罩又短缺，咁我哋可以做得啲乜啊？認真 係咁啊，所以係即係小心啲啦！你夠唔夠口罩啊，軒仔？ 係 你夠唔夠貨啊？ 我兩日冇出街啦，我哋都。算是夠貨嘅，短期嚟講 係咁，即係小心啲啦，即係各樣那樣 啊， 係保重身體啦。 咁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咧， 好啊，請講。 哦，好，唔該，多謝曬。咁我仲有一樣想講咧，就係、是、想討論嗰個疫苗嗰樣嘢嘅。咁係我係認同咧，我哋而家真係要去揾一個疫苗嘅。咁好似阿袁國勇就話揾到個種子啊嘛，而家係試緊啊嘛。 嗯。 咁但係就算推咗出嚟咧，咁我哋亦都唔可以將佢即係當係。即、就、係、是、我哋嘅一曙光咯，即係咁咧，我有獨白，我有探討嘅。咁、其實如果你就算 develop 咗一個疫苗，係俾我哋啲健康嘅人去打入去，或者如果你真係成功揾到一種嘅 antiviral， 即係抗病毒嘅一隻藥，即係好似抗生素但係抗病毒啦咁樣。即係你就算揾到咗 antiviral 都好啦、你其實係。猜測唔到咧，嗰種病毒係會點樣變種嘅？咁呢個值得探討嘅。咁、如果個萬一嗰個病毒係變一種，係無論咩原因都好，我哋 overuse 又好，佢自己無釐鬧性變種又好，咁、又重新嚟過噶啦喎個 process 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雖然有疫苗係好，我哋有一個疫苗種子算係第一步噶啦，咁但係唔好睇到佢咁大咯。我哋想講咁多。 咦？你係讀生化㗎？ 我是讀拜安的。 哦，即是你仲係讀緊中學定係大學啊？ 我係藝術仔嚟嘅，但係讀心理學嘅，你唔使驚。 千祈唔好做警察。 咁但係咧， 係啊，最緊要唔好做黑警。 我讀心理學嘅，你唔使驚。咁但係我中學有讀拜安嘅，我可以同你講呢句。 好啦，咁啊，多謝你電話，軒仔。 好，多謝曬。 Okay, 拜拜。 拜拜。 咁啊，軒仔都幾好喎，即係嚇我嘅青春。咁啊，嗱，其實阿軒仔講得啱嘅，即係有疫苗呢啲咁嘅嘢咧，就唔大家又唔需要，即係覺得哎呀，有得醫啦，即係唔係呢件事嚟嘅，絕對。因為你要對抗一個病，即係你要對抗病毒病呢啲病毒咧變，點解叫變種咧？變種即係嗰個基因突變，因為喂安仔， 系两位主持 人，你好啊，安仔，你好啊。 诶，我讲嘢之，听到。讲嘢之前咧，即系话我自从阿郁敏叔咧个仔唔见咗之后咧，我一直冇打电话过嚟嘅。 系。 所以咧，我依家度讲咧，我祈祷上帝咧保佑阿郁敏叔全家人啦，仲有 系 诶郁敏叔个仔咧可以与神同在。 嗯嗯。 啊！喺天国咧可以得到快乐。 嗯嗯嗯嗯 ，OK， 真嘅，真系我其实我都深感痛苦。 明白明白， 有心有心 有心。有心 嗯，系回归正题啊。 好， 即系咁嘅。我其实我想问下香港人，其实香港人好单纯。 嗯， 香港人单纯又其实都有少少幼稚嘅。 嗯， 既然呢个病毒， 嗯， 系人为嘅。 嗯。 是人為的嘛，屌你老尾攞喺手度， 嗯， 攞喺手度要放喺邊咪放喺邊咯， 嗯。 不過我同你講啊，其實封關都冇用嘅， 係 阻止唔到一切。點解？ 嗯， 其實林鄭嗰啲唔係無能，佢係超級有能嘅。 嗯， 你試諗下，澳門同埋香港同過阿爺噶嘛？ 嗯， 點解屌你老母澳門就封得關，香港唔封得？ 嗯。 你澳門人聽話啊嘛，俾啲 tips 你，俾粒糖你食，又咪自己解決咯。你香港人唔撚聽話啊嘛，係咪？屌你老母，你香港人唔撚聽話，整低病毒嚟俾你嘆下得唔得？ 都有人咁講。 整低俾，係啊，整低俾你嘆下咯。啊，到時你班示威者和你飛乜撚嘢勇武派，你夠膽出嚟咩？真係好撚都考驗香港人嘅意志。 嗯嗯，到底係咪咁咧？ 我 嗱都可能有咁嘅可能。 絕對，我其實我係個獨立思考好撚強嘅人。 嗯， 我係唔撚信啲政府啊，唔撚信啲新聞所謂嘅報道嘅，我唔信。 嗯， 因為我一直都憑住自己諗嘅諗法， 嗯， 去行所謂正常人嘅邏輯。 嗯。 我話唔撚信政府講嘅，一啲都唔撚信。 一定啦， 正常啊，正常啊，呢個係。 佢講 嘅 廢話， 正常啊，呢個係。 嚇！全部都 你信佢先唔正常。 係啊，你信佢係傻嘅。 係信佢係唔正常啊，係啊。 屌你老母！你屌你保皇黨，你入邊冇人諗到呢啲嘢咩？你知㗎，你唔封關，你知道會嚴重嘅。點解你唔封？你專登㗎嘛。 嗯。 你專登將病毒引入香港㗎嘛？ 嗯。 你想香港人死的嘛？ 嗯，是啊。 其实讲句真的，香港人好善良，好斯文， 嗯， 好文明， 嗯。 如果在大陆，人哋知道呢啲阴谋， 嗯， 你估下会发生咩事啊？会同你讲话汽油弹啊，同你讲话拦路啊， 债 货头啊，钉耙嚟啦， 系债 货头钉耙嚟噶，同你死过 啦，冲入去个记者会会场嗰度，屌你，你咩杀卵？ 咬你添啊！咬你耳仔啊！冲入去咬你耳仔啊！屌你老母真系，你真系，我系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好可怜。 咩呢个都系我喂阿安哥，呢个都系我哋嘅结构性嘅问题嚟嘅，知唔知啊？安仔，结构性问题啊，即系点解呢样嘢？ 我就话系命运啦， 系命唔系命运啊，结构性问题啊，就系因为我哋种族系咁啊，即系我哋港族人系咁啊，即系香港族系咁噶，呢个系我哋基因里边有噶，咁所以咧导致到咧呢个结构性矛盾就系你去到咧呢个主权移交咗二十年之后咧，就导致到我哋咁啦。咁樣濕鳩嘅政權咧，我哋都係頂得到佢順咁撚耐咧。屌你啦嘛！呢班咁嘅庸官庸才，屌你老尾喺度搞鳩我哋，俾中共咁樣日日咁樣欺壓我哋，我哋都可以安身立命嘅，係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嘅結構性矛盾嚟噶。 其實最大問題係咩咧？香港人冇炸彈啊嘛。 唔係啊，有啊，整緊啊， 香港人嗰啲炸彈仔嚟嘅啫。香港人冇導彈啊。 哦，冇導彈。哦， 有嗰陣時，你政府夠膽出聲，放粒俾你嘆下先。你玩你依家欺負緊香港人，玩緊香港人。 係噶。 你玩鳩我，你玩鳩我哋。 係啊。 我哋可以點？ 係啊。 我哋可以點？又唔係好似班僆仔咁，因為點解咧？我有家庭噶嘛。 係。 唔通我同你死過死撚完就算，我死撚完冇所謂嘅，但我屋企仔女、老婆嗰啲我要照顧，我冇咁嘅條件去犧牲，冇咁嘅條件去玩。 嗱， 但唔通叫班學生去死？ 嗱，安仔，呢、這個就係我哋第二個結構性矛盾啦，安哥。呢、這個係我哋第二個結構性矛盾。我同你一樣，我都係有老婆仔女㗎，你知道係咪？ 係。 下一步我成日講就話、要逼諗到我哋呢啲屌你啦乜豁出去啦，屌你啦乜帶住一家四口我同你死過。咁撚樣嘅警環咧，就係、 我 哋 真正冇你咁極端啊！ 唔 係 啊，我哋真正 我肯定，我肯定將仔女放喺屋企同埋老婆，我自己立把刀出嚟。 即係咁講啊，舉例啊，即係去到我哋呢啲， 我同我屌你老母，我同你死過。係 啊， 我 哋 屌你唔俾我生存嘅最基本生存嘅權利，你唔俾我，你唔俾我最生存嘅基本嘅生存權利，你唔俾我。咁我同你死過， 我同你死過，系啊！而家我覺得下一波，即係如果要有下一波嘅運動或者運動咩再升級，唔係淨係靠僆仔啊，係全民都要屌你啦！咩真係全民擁護啊！到時個個我哋， 你試諗下，藍絲都變撚咗樣，係 啦、 啊，藍 絲都擁護。 你有冇見到啲屌你冇啲五毛出聲過啊？今晚我未見到。 唔係據聞咧，啲五毛就話係翻唔到場，但係我哋有一個大陸嘅網友就係佢翻到場喎，佢話唔係封網喎，屌佢過到嚟喎。不過即係而家嚟緊就係全民擁護，大家可以即係我哋呢啲都要放開家雷咧，因為點解啊？有乜撚嘢？ 係 仲保護咩啫？屌你個城市都住唔撚到落去咯！我哋熱血焚，即係我哋已經係天火焚城嘅時候，屌你咁，我哋邊有計啫？我哋都要立把槍，即係立把槍就落街啦。 咁係㗎，你如果感覺到生命受到威脅嗰陣時，你唔好話黃絲嘅無私奉獻，唔好話藍絲嘅自私為己。 係 藍絲啊嘅自私為己都會行出嚟。 系啊，去到生命， 因為會死人噶嘛，大佬。 系啊，去到死人噶嘛，而家咪正正就係、是、安哥，而家咪正正就係、 是、安仔， 而家我哋正正就係呢一個 moment 啊嘛，而家係咪？即係我哋 我 諗 咧，我同你講啦，我同你講啊，好撚快啊！呢個 moment 好撚快，好撚快會行出嚟嘅，點解？我一直睇住，我一直睇住個事態嘅發展，我睇撚。你林鄭封關又好，唔封關又好，你逃唔過呢一劫。 係啊， 你一定會送上斬頭台。 係啊， 一定會俾人斬。歷史重演，歷史就係咁寫，冇一樣嘢係逃得過㗎。係 啊，冇即係如果你咁樣都可以冇撚事繼續管治咧，我覺得香港人真係集體應該跳海。 真係㗎，你依家呢幾日你有冇睇到啲藍絲嘅反應啊？ 睇到 買唔到個口罩，買唔到個口罩，開始發爛渣。 係， 屌你老母！你威脅到佢哋生命，我哋無私嘅人，你威脅到我哋生命，大不了話俾你殺。啲藍絲你威脅到佢哋生命，呢、這個真係同你死過， 真係同你死過。 嗰啲真係喪嘅，我哋係有理智嘅喪，佢哋係冇理智嘅喪。屌你老母喪，嗰啲係真係喪屍嚟嘅，一行出嚟，你林鄭你算乜撚嘢啫？ 係啊， 死硬嘅。死啊！你共產黨都死埋， 仲要整啲謠言話咩？屌你老尾！個記者會之後有口罩派，你覺得會點啊？即係個記者會都喺個政府嗰度啦。 佢個目的咧已經好撚明顯嘅。 係 大門中開就係要引入病毒，就係咁簡單，好冇？係大家唔好諗咁撚多啲陰謀詭計。 係 清楚啲，即係冷靜啲，個思維咧純潔啲去諗。佢就係想引入病毒。想香港人死，想制止呢一場運動， 係， 因為我哋嘅命咧喺共產黨嘅眼入邊，唔係乜草都唔係， 係啊草都 咩草管，誒、哎、草管人命啊嘛，學啊，叫佢我邊撚個草管係咪草管？ 草 學下草管人命啦，最撚流行㗎啦，依家呢一句草管人命，我哋草管嚟嘅啫，係 草管， 我哋乜撚嘢都唔係。記住大家香港人記住， 所以咧，亦都即係我就更加樂觀添啦。我比你更樂觀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場瘟疫分分鐘令中共動搖到個老本。我同你講，呢、這個真係喐到龍脈嘅。呢個 佢係咁嘅，我覺得佢係咁啊。佢係冇老本啊， 係 攞條老命同你搏嘅啫。佢冇老本啊，佢攞條老命。 唔係啊，我意思係會動搖到中共嘅管治，即係呢一場嘅世紀疫症咧。 如果再咁樣再變壞落去咧，即係再惡化落去咧，係真係有機會動到佢老本，唔係話即係動到老共嘅根本啊！即係我唔係覺得因為冇口罩或者咩中共啲即係中國啲人會起義，唔係咁撚樣啊，而係佢係喐到裏邊好撚多嘢，即係。 包括埋共產黨入 邊，係成個系統啊！佢係腐化到腐化咗成個系統，即係習近平。 佢係都錯嘅喎，佢成日用埋啲落後嘅嘢。你個老母依家係新時代啊，新世紀啊，屌人哋用緊嘅咩咧 ？Twitter 啊，大佬。係。屌你仲喺度用緊微信。 系 咪落后啊？你系要行一条落后嘅路。你自认你自认短命嘅啫嘛。 佢哋觉得微信好捻先进噶，佢哋觉得。 你自认短命啫嘛。你自认咗短命。其实呢个系统先唔先进，系你要跟上个世界嘅潮流，唔系你自己讲咗算数噶嘛。你自己讲咗算数，你唔跟上世界嘅潮流，你几先进都冇用 嘅。系啊，而家咪就系咁咯。而家咪就係咁啦，而家一個獨家傳啫嘛。 到依家都係咁，唔係而家到依家都係咁。共產黨個政治 係啊，一直 共產黨嘅管制，屌佢老母臭閪！我同你講，共產黨呢班友仔，得嗰幾條友仔啫嘛，管住14億人口。 係啊， 嗰14億人口以為自己好撚巴閉。 係啊， 傻傻地一幾班閪仔管住幾班傻仔，幾班傻仔以為自己好撚閪。 搞笑啊！你 呢個好 fair 啊！ 唔係好撚簡單啊嘛！ 幾班閪仔管傻仔，傻仔入邊啲閪仔， 以為自己好撚閪啊嘛！ 係， 依家咪閪啊閪嚟睇下咯，閪到去邊啫？發臭啊！已經臭閪嚟嘅。 係， 屌佢老母仔！呢啲係人道，呢啲係人道災難嚟嘅。呢一場嘢好撚恐怖。你一直係咁壓住個信息，唔俾佢放出，係唔俾國際知道，唔俾人民知道，人民只會繼續愚蠢，係咁繼續落去。 唔係，所以 自娛自樂，民智未開。 係啊，所以正噶。其實你有冇發覺咧？通常爆發件咁嘅嘢，全球嘅傳媒都應該係好多嘢會講啊，好多報道 啊。你會發覺冷處理噶，你會發覺好冷啊個處理，即係。 你諗下啦，唔好話大陸，我同你講啦，香港呢一件事，香港啊，粉嶺嗰邊有隻狗俾個阿伯吊撚咗，成個香港都震撼啦。 係啊， 你依家香港人死咗咁撚多後生仔，你個政府咁撚冷漠為乜啊？人為啊嘛。 係。 點解講都唔撚講？係。即係喺中國呢個體制之內，人係不如狗。 冇錯啊。 係啊，啱啊。 人是不如狗，條狗被人吊撚咗都未死噶嘛，個個都揾住佢同佢算賬。人是被人抌撚咗落海，被人抌撚咗落樓，花式橋嗰只。 係。 我啲後生仔，屌你老母，臭喺失蹤嗰啲。係。 你 老母。陳燕林成家人被人殺撚咗咧。 係。所以。 個個都知道㗎，其實我敏感啲過嚟講，個個都知道陳燕林成家人被人殺撚埋。有冇去報警咧？報警就等於自尋短見啊嘛。你夠膽報警？屌你老母臭閪！我真系屌你，我真系冇原子弹嘅。Sorry， 我冇原子弹，我有我炸捻咗佢。 所以而家都弯捻晒噶啦，即系而家成个社会弯，而家成个社会俾阿柒婆佢哋搞到弯捻晒噶啦，即系成个制度而家已经系冧咗，冧捻咗噶啦。我哋 你所谓嘅柒婆，其实我当佢透明，我根本点解我唔捻讲阿柒婆呢单嘢咧？我觉得佢系完全唔存在嘅。啲細菌都不如嘅，唔存在。佢只不過係一個中共嘅代理，一個代理公司 啫。代理都未諗到佢啊！ 妹仔啫嘛，佢 妹仔都不如。 我成日叫佢做政治之客噶嘛，政治之客嚟。 我其實想講佢同個奶屎忽，我都想走俾佢睇嘅咧。 喂，我真係特嘅嘢唔好諗啦。 我今晚個心情咧好撚唔舒服㗎。我今晚講咗呢一個嘢，我自己笑翻。 係啊，OK， 真係我唔講咁多啊。 好啦，多謝你電話，仔。 啊，兩位主持人都一樣，全港市民都一樣，大家都係全世界嘅人都一樣。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呢一邊，希望個天有眼。 係，好，呢句好。共 产 党， 共 产 党，共产党，共产党今年可以玩捻完，我啊自己啊我自己自兑二十罐啤酒。 好，我跟你，我跟 你， 我跟 你跟我， 玩完 我 攞自兑五支威。 我会攞住我承诺嘅，我如果共产党话捻， 我同你一齐怼，屌到时上街庆祝啦！如果共产党倒台，到时全港市民， 我会喺爱丁堡嗰度咧，爱丁堡企住， 系 爱丁堡企住咧，我自己自怼啊，叫埋啲记者睇住。 系咪爱丁堡啊？二十冠太郎喎，咁廿四 怼二十冠，怼怼啦，如果怼落，我咪淋头洗头发咯，冲凉咯。 好，我自怼两支威，自怼两支威，自己陪你。 好， 到时见， 大家加油， 大 家 加 油 ，OK， 多谢你电话，安仔， 好，感恩， 好，多谢， 咁啊，即系除咗而家我哋煲底见系我哋嘅愿望之外咧，就系呢个今年中共倒台咁样，中 唔系你谂下啲中国人几捻贱啊，你。啲人仲關心澳洲嗰啲袋鼠啊，樹熊燒死咗幾多都唔關心你武漢死幾撚多人啊！你話幾撚賤啊？ 即係喂阿青龍哥話攞佢攞跑，你係早講喎青龍哥啊！即係 YouTube 嗰邊阿青龍哥嚇，你係攞跑，你係堅持我講。同埋我見到 YouTube 呢邊唔知咩啦，咁啊有位 Yuki 定係咩？因為喺上邊嘅就佢話抽到死籌，就要遲啲就要入邊度。係啊，抽到死籌就要入去呢個 應該係隔離病房啊嘛。 隔離病房 咯，唔知係咪就係代表隔離病房？ 睇下先，我撳翻上去先啊！一位叫做 Yuki 定係哇，好多留言。喂，揾暫時揾唔翻住。咁希望呢位希望呢位網友咧就記住一切小心，保持平安啦嚇，即係 安全至上咧，最緊要即係打份工呢啲好死嘅啫。 即係頭先嗰位安仔嘅聽眾咧，即係佢就俾咗個非常之好嘅祝福大家，就呢個祝福咧，即係俾呢個新年平安啊，身體健康啊，就有多啲生意，就叫天開眼。真係，即係希望天開眼，我都希望天開眼，我都即係深切地願望今年就係呢個庚子年嘅福年嘅第一次嘅節目，咁啊，即係我都喺度都老老土土都要即係希望天開眼嚇，希望天開眼，咁啊各位網友都可以見到天開眼嘅一日，即係見到唔止淨係煲底見咁簡單，仲會見到暴政必亡、暴政倒台嘅一日。在我哋有生之年，即係最好盡快，我哋見到暴政倒台嘅一日，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唔係淨係煲底見咁簡單，即係愛丁堡，愛丁堡飲廿罐啤酒啊！我都覺得廿罐啤酒唔掂，安仔係日日飲足一年廿罐啤酒啊！屌你啦！如果中共倒台，屌你老味真係暴政倒台，啱唔啱啊？即係如果假設係咁。我估係咁啊，即係完全大家咧嗰種 happy 啊，真係好。咁啊，好啦，咁啊，今日都時間都差唔多，好長， 兩個鐘做咗， 又做兩個鐘。我每次咧嗱，大家唔知啊，其實咧咪後咧，我會叫阿 Neil 咧，即係叫阿 operator 咧就嗱，記住啊，提我啊，30分鐘，即係最尾嗰次咧，唔好做咁長啊，30分鐘咧就好圈我啦咁樣。即係結果都係咩？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因為即係我今新蒸頭咁樣就同網友一齊，我都開心啊！所以上個禮拜我幾真想做啊，年30萬，即係因為係嬲啊，我自己都會嬲，我自己見到啲嘢我都想爆。 咁啊，係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最緊要嗱，呢個禮拜各位真係做足安全措施，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屋企人。咁啊係咯。 口罩，洗手，係嘛？ 董太， 係啊，真係小心啲啦。咁啊，如果係啦，咁啊，盡量儲備多啲口罩啦，咁樣各樣那樣啦，係。大家小心啲啦，有病就即刻去睇醫生啦，同埋自我隔離嚇，呢個好緊要嘅，唔好傳染人，自我隔離。因為我都病咗幾，其實我都病咗之前，係啦。咁我啱啱好翻啦，咁樣嚇。咁啊，即係唔好令到有個希望就唔好有個社區感染啦，係啦，咁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